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咧就係呢個中國嘅人民精神。咁中國嘅人民精神咧，其實咧就係以呢個道德精神同埋呢個咧藝術精神咧為中心嘅。我哋講緊而家呢樣嘢。嗱，咁樣咧就上一次咧，我哋咧就講過啊呢個中國嘅宗教咧啊，中國嗰個宗教咧就好多時候咧就會涉入咗去道德精神裏面啊，呢、這個啊，即係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咧有一道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宗教中國嘅宗教精神咧係可以融涉入去呢個道德生活裏面嘅啊呢、這個啊，因為咧中國同西方嗰個宗教形態有啲唔同啊，中國咧最初嗰個宗教形態咧嚇、神人嗰、那個對立咧冇咁強烈啊，所以咧就比較容易咧就容易咧啊。融入去呢、這個道德生活裏面，所以中國後來嗰個發展咧，就係咧係道德精神嚇、融涉咗呢個宗教精神，或者可以話中國嘅道德精神嚇、支配咗嚇、或者主宰咗呢個宗教精神啊，咁所以咧中國儒家嘅講法咧嚇呢、這個啊係由道德嘅精神啊開始講起嚇、就進入宗教，可以話係嗰個講法係啊。譬如呢個孔孟思想都有宗教成分㗎，但係我哋係由呢個道德精神透入去，講盡心知性，然之後知天，講全心養性，然之後視天，由道德精神進入嘅，咁樣呢個咧係一個中國嘅將呢個道德精神啊灌注咗或者主宰咗喺個宗教精神。嘅一種表現啊，咁樣呢種咧就係同西方嘅基督教為主宰嚇嗰種方式咧就唔同嘅嚇呢個啊。咁樣今日咧我哋要講嘅咧就係呢個中國嘅藝術精神同科學啦嚇。我哋試下咧頭先我哋講過嚇中國文化精神裏邊咧就以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為中心嘅。咁上次講過呢、這個就算是宗教都是呢融涉入去的道德精神裏面，今次我們講的藝術精神藝術精神亦都是呢獨立在這個宗教精神之外的中國古代的都有一些所謂叫宗教性的雕刻啊、建築啊咁嘅藝術作品嘅但係呢啲咧唔多，亦都唔發達係相對地咧係比較少呢個宗教性嘅建築嘅但我睇翻西方就唔係西方嘅藝術咧之前講過佢哋咧嗰個宗教性咧就好強宗教性嘅雕刻同埋宗教性嘅建築咧在這個藝術表現裏面是一個相當之重要 的部分來的但我看回中國漢代的建築是以宮殿為主的，不是以宗教性為主的宗教性的建築有沒有呢比如那些寺院啊那些都有的但是寺院就是佛教的建築佛教呢就是個魏晉到隋唐慢慢傳入中國之後先開始有早期是未有後來先有的所以呢這個中國建築的重點呢一直都是宮殿這樣宗教的雕刻有沒有當然都有啦譬如佛像的雕刻就是這個宗教的雕刻啦但是佛像的雕刻都是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才有的所以呢中國最早期最原始的雕刻呢就好少是呢一啲佛教即係冇佛教呢啲咁樣嘅雕刻同建築嘅中國原始嘅雕刻係乜嘢呢就係呢個商朝周朝嘅一啲鼎儀啦器皿上面嘅刻上去嘅一啲花紋呢啲鼎儀呢你可以話佢都有啲宗教成分喺裏面嘅，因為鼎儀係點用嘅，就係祭祀嗰陣時用噶嘛，所以你都可以話係呢個有啲宗教嘅 嘅內容喺裏面啊，呢個嚇。但係最重要嘅就係鼎儀呢啲咧，喺祭祀嘅時候係俾人用嘅啊。咁樣咧，有人認為鼎儀上邊嗰啲花紋咧啊，呢個咧好靈動，好流轉嚇，龍蛇飛舞啊。所以咧，後來咧有所謂中鼎文咁樣嘅書法嘅文字嘅啊，呢、這個啊，咁樣中國嘅文字最初係象形，象形咧啊就由圖畫嗰度嚟噶嘛，咁、所以呢啲中鼎文嘅書法咧，可以話係開啟咗中國嘅書法藝術啊，呢、這個啊，即係中國最早期呢啲雕刻啦啊，嗰啲啊鼎儀上邊嗰啲雕刻咧，正正就係呢、這個啊。影響了中國的書法藝術。書法藝術是怎樣的呢？書法藝術呢可以說是一種純形式的美。書法藝術本身是沒有宗教意味的。這個漢藝的書法，晉唐的書法，發展是相當蓬勃，影響了這個漢朝、唐朝、宋朝的繪畫。所以書法呢亦都影響到這個中國的圖畫的發展。中國畫呢就以這個人物畫和這個山水畫為主這樣呢，宗教畫呢又是這個呢就相對地呢就沒那麼高的有沒有都有唐代的壁畫裡面呢就有很多宗教畫但是問題唐代的壁畫呢好多時都係由呢個呢異域由外地傳入嚟嘅呢個所以喺中國藝術裏面呢書畫嘅地位呢係相當高嘅我哋睇返喺中國藝術嘅範疇裏面呢呢個書法同埋呢一個呢山水畫呢啲咁樣嘅地位呢係相當高比中國嘅雕刻同建築都要高因為這個雕刻和建築他們所用的媒介所用的那個工具是什麼呢是些石頭是些磚牆都是一些很沉重很堅硬的物質所以這些雕刻和建築所用的那些物質呢那個物質性很重所以很容易就形成一個所謂物我對立的意識但是中國藝術精神呢以前講過就是要講這個所謂物我兩忘嘛要講這個呢物我感通嘛所以這個呢藝術作品的媒介呢那個要求呢其實呢就越輕柔就越好物質性越少就越好越輕柔越少物質就越能夠同中國藝術精神相通嘅所以呢你發覺中國嘅書畫佢用嗰啲工具呢就係紙同筆所以中國嘅紙同筆嗰個地位亦都相當高比嗰啲刀石嗰啲地位呢係更高嘅即係喺呢個呢藝術創作裏面由此證明呢中國人呢其實係好富有一種藝術精神中國古代呢就那個藝術精神的表現呢相對地呢始終呢就沒有西方呢那麼多這個宗教性除了在剛才所講的所謂這個雕刻建築繪畫那些那裡見到之外呢我們另外呢在詩歌方面我們都見到的中國古代呢就沒有西方咁多呢啲所謂歌頌呢個耶和華嘅詩歌冇呢啲所謂呢個基督教式嗰種宗教詩呢啲冇乜㗎我哋睇返中國最古老嘅詩歌詩經詩經裏面個頌你可以話佢有啲所謂有宗教性就係因為呢佢有啲詩歌呢就係呢用嚟祭祀嗰陣時用嘅你可以由呢度嚟講話佢有啲少少宗教性但係就算係祭祀用嘅詩歌都好佢嗰個詩歌嘅內容嘅重點呢 都唔係用嚟歌頌耶和華、歌頌神啦、啊、咁樣，係歌頌乜嘢？你睇翻詩經嘅內容嚇，佢嗰啲詩歌係用嚟歌頌文王嘅，係歌頌一啲咧嚇有德行嘅君主嚇呢、這個。另外啦，我哋睇翻呢個嚇呢、這個南方嘅詩歌嚇《楚辭》。《楚辞》里面呢都有啲歌颂神嘅诗歌嘅，例如九歌啊呢、這个。但係呢、這个歌颂呢，佢所歌颂嗰啲神呢就係、是、所谓啲自然物嘅神啊，例如山神啊、水神啊嗰啲咁样嘅神啊，而唔係一啲天神啊。呢啲自然物嘅神呢啊，好多时候呢我哋见到呢佢都好有人情味啊。中國的詩歌裏面所講的自然物的神呢，是一些有人情味的神、啊、而呢是比較少一種、啊、超越性、啊、即很少是歌頌一種超越性的神，所以呢相對起希臘神話來講呢、啊、希臘神話裏面那些神呢、啊、就沒有中國人這種那麼富有人情味、啊希臘嗰啲神着重嘅係咩啊？呢種鬥爭性強啊嘛，力量型好強啊呢、這個啊。而中國嘅情歌啊，呢、這個我哋睇翻咧，呢、這個慢慢發展到後來咧，呢、這個宗教詩咧就更加少啦。啊，喺魏晉時期啊，有呢個所謂遊仙詩啊，遊仙詩啊呢、這個。咁算唔算宗教詩呢啊？呢、這個譬如郭璞嗰啲遊仙詩啊，或者到後來唐朝啊，李白啊都有啲神仙嘅詩啊。咁呢啲遊仙詩啊、神仙詩 啊，算唔算係一啲啊宗教性嘅詩咧？咁其實宗教意味咧就好少啊，因為呢啲所謂遊仙詩啊、神仙詩啊呢類詩咧，其實咧佢都係着重表現一種啊隱逸嘅趣味。啊！佢咧表現一啲咧嚇隱逸詩人嘅一種趣味，着重描述一種放浪嘅情懷，而冇一種所謂宗教性嘅祈求，冇一種宗教性嘅祈慕嘅意識，咁我喺我哋中國古代裏邊咧，我哋睇翻嗰啲著作裏邊咧。其實咧係並冇一本咧係有所謂有系統性嚇記載關於神嘅著作嘅嚇，冇一啲咁樣嘅著作嚇嚇咁樣咁關於神嗰啲記載喺邊度咧嚇？例如關於神仙之類嗰啲咁樣嘅記載咧，就分別可以記喺呢個《述異記》啦、《山海經》啦、《搜神記》啦呢啲咁嘅書裏邊咧嚇會有一啲嘅部分嘅記載。但是我睇翻呢啲書裏面所講嗰啲神仙咧，多數咧就好有呢個文學想像嘅意味。佢哋所講嗰啲神仙咧，好少係一啲好偉大權力嘅神，好少係一啲好似上帝咁樣嘅神嘅。咁譬如我哋睇翻呢個《封神榜》封神榜又是小說來的、這個、這樣他講那些神仙、戰敗而死、有些神仙、會打輸的、打輸了會死的、這個神仙都會死的原來中國人的講法裡面、姜太公反而會贏、所以呢你會見到那些、這些小說裡面神的地位呢、甚至呢比人更加卑下咁啊，譬如大家好熟悉嘅《西遊記》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以一個馬騮精嘅身份搞到呢個天庭咧天翻地覆正正咧呢啲小説就係對呢個天神嘅一大諷刺，就係、是、表達出一種咧神嘅地位咧其實唔係好高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呢、這個中國嗰個詩歌裏面咧所以那個宗教性咧唔係好強神嘅地位咧亦唔係好高呢、這個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喺文學作品裏面咧以前講過西方咧就着重呢、這、一個小説戲劇嘅小説戲劇裏面咧佢哋最高嘅成就咧就係、是、悲劇咁樣。咁我哋睇翻中國嘅小説戲劇裏面咧，就缺乏悲劇嘅 啊，中國的小說戲劇裏面就很少，啊，我們看到沒有什麼悲劇的，啊，這個無論，啊，那個小說戲劇裏面所說那些人的遭遇是多麼悲慘都好，啊，這個，啊，最後都總是大團圓結局的，啊，這個，啊啊，例如這個《紅樓夢》，啊，這個，啊，《紅樓夢》呢，啊，有些人就說似是一個悲劇，啊，這個，但是後人，啊，這個呢，啊，總會有些人呢想將它寫成呢大團圓結局的，啊，寫一些，啊，紅樓逐夢啊、紅樓圓夢啊這樣，啊，想將這個紅樓夢的結局呢，啊，變成一個大團圓的結局，啊，又例如這個西廂記，啊，咁樣，啊，西廂記呢，啊，以驚夢告終，啊，咁比較淒涼啦，啊，這個，啊，但係啲人呢亦都覺得好唔忍心，所以後來呢亦都有人寫呢個所謂逐西廂記，啊，呢，啊，這個咁樣嘅內容呢，啊，幫佢，啊，安排一個大團圓結局，啊，我哋由呢啲中國人呢啲咁樣嘅行為裏面呢，我哋就見到，啊，中國人對呢啲戲劇呢，啊，始終呢都是有種反悲劇意識，不喜歡看悲劇，啊，這個跟西方呢不同，西方悲劇的文學的地位呢是相當高的，啊，紅樓夢，啊，最後呢，啊，寶玉，啊啊，做了和尚，啊，水滸傳，啊，在夢境裏面結束，啊，這些都是對宇宙人生，啊，有一個深刻的體悟的一些結局，啊，咁所以佢哋呢啲咁樣嘅寫法呢，其實就唔係，啊，西方式嘅人物悲劇嘅寫法，啊，呢，這個所以呢啲，中國嘅小說，啊，譬如《紅樓夢》啊、《水滸傳》啊呢啲，佢所表現嘅呢，啊，並唔係一種，啊，某一種人物嘅悲劇，啊，好似西方咁樣係英雄嘅悲劇啊，或者某一個性格嘅悲劇啊，就唔係咁樣嘅一啲，寫法嘅。《紅樓夢》和《水滸傳》這些這樣的寫法呢，其實呢它是想表現一個整幅的人間世界的悲劇，啊，整本《水滸傳》，啊，都是被一個形象蒼茫的氣息所包圍，啊，而《紅樓夢》呢就被一個形象太虛幻境所包圍，啊，所以它其實呢兩本書呢都是呢，啊，想寫一個整幅的人間世界的悲劇，啊，而這個悲劇呢其實是有一種，啊，一種不同的氣息，啊，所包圍著，啊，這個，啊，所以呢都是一個，啊，可以說是一個，想寫一個一種境界，啊，這種境界呢就是說呢，啊，是一個，啊，直天莫地裏面，啊，的一團熱鬧，啊，啊，這一團熱鬧在《水滸傳》裏面，啊，那個表現就好像驚天動地那樣，啊，在《紅樓夢》裏面，啊，就好像這個呢，啊，受天即地那樣，啊，這樣都是表現出一場一團的熱鬧，啊，但是問題，啊啊，中間這一團的熱鬧，啊，無論是這個《水滸傳》那些驚天動地還是《紅樓夢》，啊，那種，啊，化團感觸都好呢，啊，這一團的熱鬧它其實呢只是虛源在一種蒼茫的氣氛之下，啊，水滸傳那些人物，啊，個個都是英雄好漢，啊，108個英雄好漢，啊，但是他們其實都是呢，啊，有一種命運感，啊，這個，啊，有一種呢噩夢的預兆，啊，好像一種悲劇那樣，而紅樓夢，啊，那個主角呢，啊，就總是有些，啊，所謂荒唐言辛酸淚，啊啊，好像有種悲劇意識那樣，啊，但是都是似的，啊啊，始終他們都不是西方的悲劇意識，啊，沒有一個目標要去完成，啊，水滸和紅樓夢的人物，啊，這個，啊啊，是沒有，啊，是沒有這個呢，有些 目標啊、目的啊、這樣要去完成的，啊，沒有一個呢，啊，目的性的意志，啊，這個，啊，這樣呢不是說有個目標呢要去完成，啊，譬如呢，啊，要去完成某場戰爭，或者呢要去，啊，完成某個復仇的計劃，啊，這樣的 我哋睇翻呢個咧，紅樓同水滸嗰啲人咧都唔似係咁樣嚇，即係呢啲咧就係西方悲劇人物裏邊咧好多時出現嘅，即係嗰啲悲劇人物咧好多時有一個咧好好特定嘅目標嘅，好清晰嘅目標係要去完成嘅。但係我哋睇翻《水滸傳》裏邊嘅英雄咧，佢哋好多時即係順住一個天父嘅性情就咁樣去表現佢嘅性情，即係喺好多唔同嘅事情裏邊將佢嘅性情表現出嚟《紅樓夢》裏邊嗰啲男女這個喺大觀園裏邊推推蕩蕩，佢哋嘅生活咧係冇乜目的嘅咁所以我哋睇翻《水滸傳》同《紅樓夢》裏邊呢啲人物咧同西方的悲劇裏面的英雄人物呢就很不同，西方裏面西方悲劇裏面的英雄人物呢是有強烈的目的性中國這種人物呢是沒有這種強烈的目的性而西方悲劇裏面這種強烈的目的性呢去到最後呢很多時候呢都要屈服在神的安排或者命運的安排底下屈服在性格底下或者屈服在社會底下所以呢最後就形成悲劇嘛但是《水滸傳》和《紅樓夢》所講的都不是這些這樣的人物《水滸傳》和《紅樓夢》不是講這種這樣的悲劇人物《水滸傳》和《紅樓夢》那個意識呢你可以說是一個形象的意識是讲人生如梦如烟的意识水滸传和红楼梦的人物呢都是所谓任天而动任运而转他没有所谓一定的目的没有一定的目标没有一定的工作要去完成没有这种这样的强烈的意志既然一个人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目的要去达成他任天而动咁樣，所以呢個作者亦都冇設定一個相對於人嘅一個神力嘅意志所以喺呢啲書裏面咧，我哋見唔到咧有一個相對於人嘅一個神嘅意志喺裏面但係呢個西方嗰啲小説戲劇就唔同啦這個嗰啲英雄人物都好啦雖然呢個咧好有強烈嘅目的性。要去完成但是最後呢總是因為這個神或者命運或者社會環境等等不同的原因令到他完成不到變成一個悲劇這種西方這種小說戲劇的方式呢所以總會有一個更強大的神力或者自然力或者社會力的意志是相對反於人的一種強烈意志來的咁呢一個更強大嘅意志咧，係會咧逼人嘅強烈意志去屈服，所以最後就形成悲劇。這個西方小説劇咧，係用種咁嘅方式咧嚟到去寫嘅。但係我哋睇翻呢個《水滸傳》同《紅樓夢》嘅人物咧佢既冇呢啲強烈嘅意志亦都冇設定一個更強大嘅意志嚟到去造成一個悲劇。《紅樓夢》的悲劇呢並不是這兩種意志的衝突而演變出來的而《紅樓夢》所謂的悲劇形成了之後呢這個主角賈寶玉他都仍然不自覺的但是西方悲劇裡面的主角呢就一定要有自覺的掙扎奮鬥或者逃避雖然他很努力去掙扎去奮鬥甚至他努力去逃避都好最後他都是不成功所以就形成悲劇但是我們看回《紅樓夢》賈寶玉由一開始已經在夢中已經是發緊夢夢醒的時候悲劇已經完成形成悲劇之後就得到智慧智慧是什麼就是人生如夢所以這個《水滸傳》和《紅樓夢》這種如夢如煙的人生呢可以說是既沒有科學精神又沒有宗教精神兩無所根亦都沒有這個主客對立的矛盾 啊，亦都冇一個所謂真正嘅形象實在存在啊。你可以話佢咧係講緊一種啊虛無主義啊。喺中國文化裏邊啊，如果唔講道德精神啊，唔講呢個萬物皆備於我啊，就不免會出現呢一種所謂虛無主義嘅情調啦。啊，呢、這個啊。但而家我哋想講嘅嚇呢個《水滸傳》同《紅樓夢》咧嚇，就唔係話想講呢個虛無主義啊，而係講緊人生嘅一種虛無感啊。呢、這個人生嘅虛無感可以話係中國人一種純粹藝術精神嘅表現啊。中國呢種純粹藝術嘅精神咧啊，係講緊一種靜觀啊嘅觀照。啊！呢、這個啊，呢種靜觀嘅觀照咧，啊，一定會將呢個對象咧啊託出嚟啊，令到呢個對象咧到達一個空靈嘅境界啊。啊，咁樣咩叫到達一個空靈嘅境界咧？咁樣嚇、啊、就係、是、咧啊啊，令到呢個對象變成好似啊若有若無之間啊，人同物啊已經冇咗一種對待性喺度啦啊。即係唔再係一種咧個嚇一種主客對立嘅一種對待關係裏邊啊，其實咧已經達到咗一種咧係啊物我兩忘嘅境界啊。啊，例如呢、這個啊元朝同明朝嘅山水畫啊，咁咧就著重呢個所謂嚇、啊、荒寒淡遠啊，著重啊虛白啊，就係、是、著重呢種虛靈嘅境界啊。就好似嚴語嘅《蒼狼詩話》裏面所講，如空中之音，上中之色，透徹玲瓏，不可抽撲，咁樣，咁樣呢一種呢，亦都可以話係詩嘅最高境界，呢個啊，如果用呢種觀照嘅態度嚟對睇人生呢，我哋就會見到，原來一切人生嘅悲歡離合，愛護喜怒啊，全部都會喺一個蒼茫遼闊嘅氣氛之中啊，成為好似若有若無、若虛若實咁樣嘅境界啊。呢種若有若無嘅境界啊，就係、是《水滸傳》《紅樓夢》所寫啊，就係寫呢班人喺呢個直天莫地之中嘅一團熱鬧啊嘅一種咁樣嘅境界啊。所以我哋一般人咧啊，只是讀到《水滸傳》《紅樓夢》裏面的熱鬧、啊、熱鬧我們讀到了、啊、這些英雄好漢、啊這個啊啊、那些的熱鬧情節、啊、我們很熟悉、啊、但是我們未必明白其中的寂寞、啊、《水滸傳》的文字呢相當跌宕、啊、《紅樓夢》的文字就很細膩、啊、但是這兩本書其實都、啊、灌注著一個傳書的一種境界是什麼呢？就是空靈、啊、就好像人在街市之中、啊、你覺得很熱鬧、啊、但你不知道、啊、原來離開了街市、啊、幾里之外的時候、啊啊、你很遙遠地你聽到、啊、這個山風吹來這個街市的聲音、啊、這種呢就是所謂這個、啊、一片寂寞空靈的聲音。在這個寂寞空靈的境界裏面，我們人很多時候都會有一種無端的悲戚感、覺得我們人生無所寄託、這種空靈的境界、就是好像行雲流水若有若無那樣、魏晉人講、空靈、有所謂無端的哀樂、人生如寄的感覺啊、就是這種這樣的境界、用這個、書畫、要去表達呢、比較難一點的、書畫、要表達這種無端的哀樂人生如寄的感覺呢、有些困難、詩歌呢就多數呢只可以表現人生的片段、哀而不樂或者樂而不哀、咁小說呢就比較好啲嘅、小說呢就能夠表達到呢種似哀非哀、似樂非樂、哀樂無常、哀樂相生、人生如寄嘅感覺、 咁所以呢個《水滸傳》同《紅樓夢》咧，喺中國藝術精神裏面咧，嚇佢嗰個發展咧，你可以話佢係表現出一種空靈寂寞嘅形態，啊，可以話係中國藝術啊精神啊嘅一種表現嚟嘅，嗱，咁所以咧嚇，我哋就係話中國嘅藝術精神咧，唔係來自宗教精神，而係一種咧獨立於宗教精神嘅一種藝術精神。咁樣今日咧就介紹呢個中國藝術精神咧，就介紹呢度，咁下次咧就再繼續，多謝各位。